锵锵三人行，哎，咱们现在这个很有幸，经常能够看到这个伟杰了啊。 还有文道老师。 不，我这哪叫有幸，碰到我挺倒霉的。 你想不碰到他都难。 对，没错。 但是呢，你呢？就你看，你要不说这个有人怀孕还是有好处的，是吧？ 怎么了？ 又婷告别了。 哦、是吗？ 你不要这样子，这样子，我们的粉丝都会一直来问说，哦，你占了他的位置。我想说，没有，我们就只不过是一个多爬了一个班过来坐一下而已。哦、 真的吗？ 我就故意挑动你们台湾主播。 我听说你们，我们感情都很好的。我 什么感情好？我原来在台湾净听见那个说台湾的新闻主播，竞争是多么的激烈。 斗角。 我在台湾，你们台湾记者 经常。啊、是女主播，我是在男主播行列，我 OK， 我不在那个。 就是说，你怀个孕呐、啊，来个大姨，哎，来大姨妈， 不过分。大姨妈应该不会被发现。 对，怀个孕是我的。你只要一离开，说我们台湾这个都竞争多激烈，只要有个替班替你报几天新闻，观众认可他了，你就别回来了，是吧？ 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任何一个节目都是这样啊，在凤凰也是啊，你不知道吗？ 一怀孕就再也不回来了。 不是，就无论是说你怀不怀孕，就说有些新闻是，比如说你，我觉得在这一行有一句，就是说，如果这个位置你从来没有坐过，你都不会再坐过，但你只要坐过一次之后，你永远都有机会坐上那个位置。我觉得是举例在任何的一档节目当中，就是不只是说在这， 只能说明我们凤凰的慈悲和这个主播数量太少了。 跟以前还是挺不一样，是不是？今天因为以前的凤凰是所有人的专职化或者明星化，比如说《锵锵三人行》就知道文涛，你说鲁豫有约，那就是鲁豫，你不能鲁豫有约有天忽然来了个文涛，那你会觉得怪怪的，对不对？ 鲁豫帮我主持过锵锵啊。 对啊，但是那问题是偶一为之，大家觉得挺热闹，没有人会觉得那是应该的。 鲁豫穿我那个背心儿、 哦，还穿你的马甲， 他们说像清朝的将军，像个大铠甲。 好嗨哦！哎， 所以呢，这个就是要珍惜啊。 我好珍惜哦，我现在都会好好的摸摸这个桌子，跟摸摸你那个杯子。 没有，就是两个台湾美眉真是给咱们节目这个声色不少。嗯，因为我们得跟这个内地的节目有所区别。嗯，我发现。你看这个两岸三地这个特色是咱们特别独特的、对不对？当然了，这个事情呢 要怎么绕回来我想知道现在要怎么绕回来。哎， 不绕回来，我就说你们那个我们那个大陆的那个电信诈骗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你们台湾方面， 我代表台湾同胞向各位致歉。我们 觉得 为什么诈骗犯这么多都是从台湾来的， 对吗？但是当然现在呢也发现不全是你们台湾的，而且现在有了新的问题。文道，就是我说毛主席说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这个话呀，毛主席看问题是一针见血的。 好， 真的。就是说我伟大 去了井冈山回来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伟大中国人民，你发现他一个特点没有？就是说正经事儿咱们都不行，赶不上他们那个的国际的那些个，对吧？但是你要咱们做点那种山寨的呀，或者是那种那个法律之外的，哎呦，咱们那个发明力、创造力，甚至是就是那种专精专业的， 还有想象力，比如像以前的假鸡蛋， 对，哎， 假鸡蛋， 对， 绝超的国际水平， 对， 就是很多事儿我觉得特奇怪。你比如说，哎，他造一个 iPhone， 那我们有本事也造一 iPhone 啊，但是咱们的本事好像不在这儿，咱们的本事让你吃惊。我前一阵儿就刚刚看了那个谁呀、那个棱镜。就是那个谁、 斯诺登 那个纪录片，哎呀，我就叹为观止。我就说美国的这个情报系统，已经到了殖民全世界的程度，就是上十亿个什么什么数据，就是甚至斯诺登讲的时候，就是让人愕然心惊啊，就是说那种基站，就是说美国在多少个地方设这个基站，他就说，比如说我只要你给我一个名字，梁文道这个名字，啪，马上。梁文到今天的24小时在我 有 透明，因为我通过哪儿，只要他有社会，美国那个社会福利那个什么号码，然后呢你马上他数据之间现在连接了，我也就知道你有几张信用卡，你信用卡先后在哪儿刷卡，甚至你买公共汽车票，哎，就啪啪啪，你这一天都可以推算出来。如果把这个层级再放大一层，就是说今天跟文道打过电话的人，咵，这就多了一个几何倍数，就是说这样放大好像是三个层级还是四个层级，你知道吗？从你这一个人出来的就可以得到上百万人，就联系到， 因为六度联系嘛，很容易。 什么叫六度联系？ 六路连线， 我跟你之间在六条线之内就可以连到有一个关系。 比如说你跟奥巴马之间其实只隔了六个人的关系，你比如说，你们说我跟谁很熟啊，你要不要我帮你找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说我帮你找奥巴马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一定找得到。为什么？因为我们任何人跟任何人之间大概只差六个人的距离， 所以 你回想一下可能是这样。 那我要跟中南海里的领导呢， 应该也是可以的。 那至少有 可能还蛮短的， 至少有20个我军官兵在门口挡着呢。 我们是联系上， 联系上 不是说真的要找、 是我就说我感到这个技术发展的如此之可怕，更让我觉得这老美啊太厉害了，就是说你知道吗，这将来把咱们都控制了，对吧。可是今天我看到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我突然发现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吹什么牛啊，就你知道中国的这个非法的这些个贩卖个人信息的南都那个记者就是说同事嘛，找同事 两个人一起去， 同事你给我提供个名字，同事给了他个名字，他在网上花了700块钱一下子就得到了他这个同事开房记录、上网记录，甚至还有什么总共11，我跟你11项记录，包括坐飞机，包括什么时候上网，这么多的记录，你所有的隐私信息，包括开房记录、名下资产、乘坐航班、网吧上网记录，只要有人付钱就能买到，还有四大银行的存款记录、手机实时定位啊、手机通话记录，而且声称7天就是服务啊，7天乘24小时不间断服务。然后呢，更可怕的是竟然有第三方软件为这样的服务提供担保，就等于你要跟那个支付宝一样，咱别随便黑支付宝，就是等于你就跟、 还有平台做仲介的那种，然后仲裁，如果你们双方有争议，比如说你找的不是我要的，我找的你没有付钱给我，他还可以有第三方平台做仲裁，说要不要给， 就像网购一样，就是你先把钱打到第三方平台，你没拿到他的数据，这个钱不会支付给他，只有你通过确认你拿到了， 这也是个网购嘛。 我的天哪，就半小时手机准确定位你，开房记录数据精确到秒，你说斯诺登告哪门的密呢？这 不过这个我觉得不难，从来就很早以前大家都说这是一个一定会发生。 我觉得自从互联网时代，只要连上网，你就和世界就是你的，我觉得就一连上网之后，你就是一个裸体在这个世界呈现当中，只要能够连到你的，只要你能够跟这个世界接上线，你就已经是透明人了。 尤其中国跟美国是全世界在这方面个人隐私暴露会更严重的国家。因为你想看美国呢，很简单，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所有人都有一个所谓的信用系统嘛， 对 ，credit system， 就比如说你的那个社会保险号码，你的信用卡连在一起，然后你做什么事，你买房做什么事都要看这个你的信用记录，所以很容易查出来，因为你的资料摊在那。中国也是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你今天在北京、在广州、在深圳哪都好，我要知道你24小时行程，这太简单了，因为。你出门，比如说你搭地铁，要用地铁，你比如说肯定有个地铁票，你天天用，储钱，现在不都实名认证吗？中国不要，是中国什么都要实名，你这个也要实名，你手机也是实名，你微信也要实名，然后你啥都实名，我怎么找不到你？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中国同时还是全世界在网购或者互联网交易支付上面最先进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买什么东西，比如说吃顿饭，什么都是上网，那你上网用支付宝或者用这些系统，那不都全都是记录？ 但是呢， 太容易了。 人家现在说了，就说这些人为什么几个G的就能卖上亿人的这种个人的所有的信息啊？说几个泄露管道，比如一个是快递行业，一个就你说的这个网购，对吧？他这个里边有人，甚至我觉得有这个金融系统的人。就把客户的这个私人资料啊，就能够给放出去啊。 因为现在讲求是大数据的搜集嘛，就是我们无论是上什么哪里，他都在搜集你的数据，然后他就会有一个把你归类为哪一派的数据，然后再把这，然后有些人就会把这位之前就有出现，就是银行的这些，他就收集到这些数据，他再把它到网上卖，而且卖给他的就是他的 target group， 原本是一个私底下的这个商业行为，现在只是发展到成个人的征信商业行为。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你看看。这个你看，这就是南都记者花700块钱，哗，这个开房记录啊，什么公民赞助的什么信息啊，就一个人呢你就透明了。再往下看，这个是什么？广州越秀区，你看 酒店的 酒店啊，酒店开房的这个记录精确到秒， 还你跟谁开房都能查得出来。你再往下看，啊，你看这个是定位， 嗯， 手机定位，哎，你这个老婆想知道老公在哪儿鬼混呢？撒谎没那么好撒了。啪叽，马上就，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多那个客户端呢，都要求你手机开着这个， 对，你都要进到你的手机里面把它关掉才。但是你说真的，你把它划过去说你关，它真的有没有关吗？我觉得也不见得是真的把你关了。所以 关了你自己生活用这个手机也失去很多方便。 对，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也不是啊。比如说像我举个例子，像我这种人，我不用微信，我不用 Facebook， 我平常手机定位不开，甚至绝大部分时间我手机是关的。还有一些时间我手机卡都拿出来的，然后你可以再极端点，不要用信用卡，然后你坐地铁坐公交什么都是每次付费， 所以 但是这个呢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我们到处都是摄像镜头， 对 CCTV 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 你看像那个电影那个叫什么Jason Bourne， 他也没有，他有所有的假护照，他全部都取消。可是只要透过脸部辨识系统，你还是就算不是手机，这些影像也可以把你抓到啊。 这个就叫这个天眼的这个系统了。过去人家说，哎，有这个系统，你已经是这个在王府井珠宝店他们偷条项链跑不去四站地，对吧？但是呢，就是等于外边的已经裸露了。但是现在这个互联网上，把你里子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甚至我觉得也有一个挺损的，医疗记录都有的买。 当然。 你在哪儿？你这一生的医疗记录在网上都有。你说这玩意儿这下去，咱们先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像那个山东那个徐玉玉那个高考那个女生，就出了人命死了的那个，对吧？那怎么就这个一下这电话就知道教育厅打给他的这个电话？还有一个大学舞蹈系啊，50多个学生家长都接到了自己孩子的求救电话，全是诈骗的。那就等于说，有个黑客就说啊，就黑那个教育部，就不是教育部，当地教育局吧，说黑这个教育局的网站就跟玩似的。我连事儿连那个什么中考题我都能给你黑出来。那你说我们这国家现在还有什么秘密啊？ 没有，我想是过去呢，我们会觉得如果是国家拥有这些情报，比如说摄像镜头、天眼什么，你会觉得哎呀，我不成为国家的敌人不就没事儿了吗？ 对。 但问题是现在这些太多商业性的这种系统的存在，你比如说就算卫星，我们知道你像高德地图、谷歌这些都是商业性的，对不对？它一样其实可以反向过来作为一个监视系统的存在。但我觉得最担心的是什么？最担心的是我们传统上很容易有一种想法，就你刚刚讲的那个很好，说我们很多资料被暴露，然后会产生很多诈骗、被人威胁的机会。现在最危险的是有一种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你如果没做什么亏心事，我怕什么让人知道我上一秒钟在哪里？就很多人开始有这个想法，那甚慢慢的甚至不觉得隐私的暴露是个问题。我觉得过去几年啊，就跟新一代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都是习惯上网的这一群人，我跟他们打交道，让我最惊讶的就是真的是大家都不在乎隐私了。 是吗？ 我觉得他们并不在乎，比如说他们登记个什么东西，他们是很随便的把隐私交出去，他们不会像我这种老一辈人会小心我现在为什么要让人知道我干什么，我不太喜欢这些事儿，但他们觉得是无所谓。最明显可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跟一些年轻人工作开会，他们常常会拿手机拍照，整个过程要录音要拍。那你拍你要录音，我后来问的就是为什么？没有跟名人一起或怎么样，我们拍个照。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先问呢？是吗？就他不认为这是应该要问，他觉得很正常。因为反过来我能体会，因为他自己的隐私也是这样子不断被暴露。他那么习惯被人拍照，他小时候出生光着屁股的时候，他妈妈就把他的相片上网看看我这儿子。你想想看，你如果你活在这个年代，窦文涛，你等于你三四个月你扎着尿布那个照片现在就在网上。 那当然了，我觉得你那条铁律对他们也是存在的，就是说肯定有他们觉得见不得人的事儿。 对， 他们也会。 我觉得不一定了，我觉得现在 他们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儿。 我觉得会整个观念 都见人了，没有分， 因为 没有廉耻了， 没有了。就是说，因为你如果整个社会大家慢慢都习惯，我的隐私反正是会暴露的。我也没有隐私可言，我也不在乎人家隐私。 你跟男朋友上床的视频也不 okay, 你 okay, 你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呢？这个将来会冲击到整个道德的，就因为我们传统社会的道德 跟隐私是有关系的。但是慢慢的，当如果大家都觉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我以前也常讲，以前出去，你比如说像美国选总统大选，克林顿那个年代就常被人攻击一个东西，就是克林顿你年轻抽过大麻，你逃过兵役怎么样，然后但那些事儿呢你还不叫做证据确凿，或者是有同学说怎么、嗯、但是你想想看，30年后40年后美国再选总统，你所有同学都会，他的 Facebook 上面都留存着你小学3年级那年你作弊。 对。 那么你按照今天的标准，你竞争对手，原来你小学的时候常常考试作弊，你这种人信得过吗？但是问题是，每个人小时候都干过坏事，而所有这些坏事都是公开的，都是留记录的，所以你将来你再也不能攻击你的对手，你小时候作弊不可信，因为你也作弊，你也不可信，于是变成怎么样？变成就是作弊不是问题了。就我们小时候骗人，这不是一个对总统来讲是个障碍。我上大学的时候跟3、4个女孩子劈腿，这也不是问题，因为你也是，他也是，人人都是。 就所以说啊，那个川普嘛、嗯，不是有那种侮辱女性的言论吗？嗯、对吧？但是呢，那个音频就给留着呢。然后呢，最后实际上很多女选民，你别以为她是支持希拉里。他就选这个特朗普、嗯、但是他们的女人的解释是什么叫什么 boys talk locker rooms talk、 啊、就是男孩子们在更衣室 的那个、哦、 就是男孩子更衣室的这个对话 闲谈、嗯、 所以他变得实际对这个事儿接受宽的 没错所以我觉得将来慢慢的我们对于什么叫丑闻那个概念会转变就越来越多的丑闻会不被认为是丑闻 那我们从此得自由了 那很自由你比如说 想干什么干什么 想干什么干什么人家曝光了那怎么样你不是吗他也是你上网查查看、嗯、伟杰也是他们都很坏 而且因为讯息更新的太快了我觉得就像前几就是最近的那个体育明星出轨门好了以前这出轨门呢 干嘛不说谁 啊不要对联名可以点 体育明星的他是为国争光啊 然后就你看之前的比如说刚刚开始的出轨门出现的时候的时候、嗯、哇大家讨论度很高很久很长你看他这次出轨门是在2天吧2天之后大家就下一个是谁就是我觉得因为讯息刷得太快然后反倒你就会觉得这些就像刚刚文老师说的就会变得很正常就觉得哦不就是这样吗 真是就是哪儿占便宜哪儿吃亏你看我那天就听那个一位老艺术家就是岁数比较大的明星他还讲呢他就说啊现在做明星啊这个红利啊越来越少了他说什么意思啊他说我最怀念的是当年还没有狗仔队没有娱乐八卦的时候的大陆然后他就痛心疾首他说给那个台湾台港都是给台港搞坏的当年台港有这些就是内地一开始还没这些他说你知道那个时候明星过的日子那真是肆无忌惮没人知道对吧好结合文道说的这个后来我又跟他说我说其实呢便宜和亏啊是这个对等的你没想到那个时候哪怕是电影演员咱们通常认为比较风流的你知道那个电影厂经常就打起来就是你啊有一个第三者你有一个第三者或者有人在街上这个看见你这就是大事儿你知道吗作风问题那能够就彻底毁了你这个人的就尽管那个时候没有狗仔队但那个时候要是一旦有这么一个事情还不是说嫖娼还不是说这种就简单的就是一个离甚至是要离婚一个老演员那个时候你要离个婚都是个大事儿你知道吗但是呢今天好像是说哎什么事儿都给晒上网了 对 但是实际上人们好像也就无所谓了不好像不会影响你的前途是吧 对我觉得好像就大家会觉得这些我们过去道德上觉得不对的事情现在感觉好像接受度越来越高了道德底线就越来越低的那个感觉 是我觉得会是这样就因为整个互联网然后的关系然后我们所有隐私的被暴露我们对于隐私被暴露的习惯觉得每个人都有所谓不可告人的事那些不可告人的标准在降低就所有事都是可告人就你结了婚了但是我有3、4个男朋友那这有什么了不起我觉得这个会慢慢慢慢会被接受了 但是这样咱们是好啊还是不好啊 你说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总有一天它会到一个点就是说大家会 bounce back 回来说到底界限在哪里只是说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界限的点说 我希望是这样但我一直担心的是什么就我们技术演变太快尤其中国是一个很追求新技术的国家其实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今天中国老百姓我们互联网生活其实比全世界什么地方的都先进那就是我们很追求新技术但这新技术带来的代价比如说隐私的曝光道德的观念的转变跟威胁 我们还来不及想好，那个事儿就已经到了。就你一个社会的道德结构或者道德观念、道德系统的演变啊，是比较慢的，它不一定跟得上。法律还更慢一点。 对，现在就是说这个什么个人信息保护法迟迟搞不出来啊， 因为它太快，看你技术演变太快。 也没有人遇过这些事情，就像这次这个事件好了，就是它会变成是说哦，好，他们去举报，跟他们说，哎，这家公司流露出这些，他说哦，那但是这家公司是注册在 A 地方，所以你要去跟 A 地方的这个公安机关来批，你根本完全，他们根本没有应对的能力。现在我觉得加上互联网时代，不只是说在这个信息，我们之前包括打车，包括什么，他都会遇到一个法令上根本没有办法去约束这个。哎， 你说的还真是，就是现在啊，我们这个国家机器。感觉啊落后于这个科技在民间的发展，就是他们就讲这个给这个派出所报案，比如说广东的记者因为发现这个公司啊是在这个重庆，然后给重庆警方，重庆警方啊，我就很明显的发现，就是警方现在还没有适应互联网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概念，就是今天的犯罪啊，犯罪人可能在华盛顿待着呢， 没错， 对吧？受害人可能在中国，那么但是呢，你现在可能重庆警方就说，哎，这个受害行为的发生地是在广东， 是， 你应该跟广东警方报案。你看他们还是这种属地管辖的，这种，哎，我觉得你这种怎么能跟得上他们现在这黑客这个？ 是啊，而且就像你讲，这是全球的， 对， 你在中国呢，当然是我们中国国家体制，今天我们的公安系统是分片的。分地方的，那这个好还好改，其实我们比如说成立一个跨地区性的或者怎么样，但万一那个犯罪是跨国的呢，你比如说现在那些黑客犯罪的黑客，他是全球性的，比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咱们举一下广告再举一下例子，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比如说我举例像美国最近那次大选，不是说有很多假新闻吗？ 对， 假新闻闹到不是有一个人拿了枪去一个披萨店， 对， 去威胁，你听过这事儿吗？ 好， 就是因为大选期间一直传华盛顿有个披萨店，那个披萨店很离谱，贩卖童工，然后怎么样做？ 然后跟希拉里有关还是？ 对，然后说整个贩卖童工的非法网络背后居然是希拉里在挣钱，这假新闻假到这样。但是问题是，有些特朗普的支持真心相信，那正是很多这种假新闻。然后他觉得现在特朗普上台，他也要替天行道，他就拿着个机关枪，跑到这个薄饼店开枪，说你们这帮坏人，我要替天行道，就被抓。说你干嘛那么，让他当然犯法，但是在追问来源，发现他是看的是假新闻。OK， 那这些假新闻来自哪里？他怎么传播？那么当然就是在所有讨厌希拉里跟民主党，然后所有喜欢特朗普的支持者那帮人之中的脸书社交媒体不断的传。那么无论是你主流媒体，比如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说了多少事实是假的，他们也不管，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主流媒体都是不可信，就等于今天很多人觉得央视说话我就不信，我偏偏就信朋友圈传的，差不多。 OK， 那么再追溯，那这些新闻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知道现在有内容工厂吗？ 对，而且今天还有消息是说，就是这些假新闻或者是这些黑客所灌到网络上的新闻是跟俄罗斯有关，所以现在的 FBI 也说，那他们也要去查说到底是不是有关，就会变成是真的是国际化。 那是国际问题， 怪不得俄罗斯收留斯诺登。 对啊，而且他有的地方变成怎么样，他还不一定，他俄罗斯的角色很可能不一定是直接找人编故事，他很可能只是转手。真正在生产的，现在有几个国家，有几个城市是整个城镇干这个，就跟我们福建莆田的差不多。 一个村， 比如说举例，其中一个最有名就在马其顿，马其顿有个城市，那个城市有几千人专门在家编假新闻，那英语还特别好。那么他们都是编各种各样的假新闻英语，比如说今天发现尼斯湖那个水怪出来咬人了。然后今天长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世界各地的假新闻都 这样能挣钱吗？ 挣钱 可以啊，因为总动嘛，你说哇，你怎么咬到人了？然后我们就不断的转发，不断的转发，然后你就知道，就是比如说像、对啊，然后加上你看，比如说我用脸书好了，脸书会根据你预览的东西点赞再给你推送这样子，所以你的假新闻的累积度原本从一则变成一千万则，后来你的世界就只剩假新闻了。 对啊，然后那个城市因此 GDP 提升了不少。那后来，那你说你怎么抓呢？那是整个城市在犯罪。那你美国今天警方说 ，FBI 说，那这是犯法，你造假新闻扰乱我们，你怎么处理它？那是马其顿，然后当地那个市长都出来说话，说这是我不觉得我们有什么错。 这是提振我们城市的经济跟形象的很好的一个途径，我们要促进发展嘛。这怎么搞？ 天哪，我当年还给这个凤凰老板上交过一份节目策划案，你知道吗？我是策划一个节目，就叫谣言，结果他没理我，结果。